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系嘛？咁其實佢即係一種好開放嘅態度， 好闊達，係啊， 係嘛？好闊達嘅態度嘅，喺當時 好 liberal， 係 好 liberal， 呢 個好開放， 好開放，好開放。 咁我當時咧係俾佢呢幾樣嘢啦，係真係 impress 得好緊要。咁當然佢亦都關於個宗教問題啦，佢係好反宗教嘅， 好反宗教。 阿 Ringo 講過啦，佢話為什麼我不是一個基督徒？我都當然有睇到啦。咁但係另外一本咧比較學術啲嘅咧，就係我記得嗰陣時係中四睇嘅，其實都幾辛苦睇啦。就咁叫 Science and Religion， 就係講科同宗教之間關。關係啊咁，我好記得咧，佢特別係講宗教咧，就嗰三個師啊， 嗯， 啊就係而家唔係跑馬地口嗰三師會啊，啊嗰個木球會，佢三個師就係咩？佢話咩叫宗教咧？佢所即係特別係反對嘅咧，就係形式宗教啊嘛，其實信仰係冇問題啊，但係佢形式宗教咧有三個師，一個三個師咧就係叫做係creed。Cult 同 Church，Creed 咧就教義，教義通常咧就係包括埋呢個世界點嚟噶，人類係點嚟噶，人同神嘅關係係點樣樣啊，就叫 Creed 啦，係嘛 ？Creed。第二咧就 Cult 咧就係話我哋應該點樣生活啊，即係譬如話你唔能夠食豬肉啊， 即係啲準則啦， 指指點點。 係印度教就唔能夠食牛肉啊，咁樣仲有好多好多嘢啦，係嘛？咁呢個就叫 Cult， 即係生活嘅規則啦，係嘛？即係亦都有好多就變咗倫理啦。然後第三咧，佢話其實一定有個組織，就 Church 啊，佢話。如果冇呢三樣嘢咧，就唔算係一個正式嘅宗教。咁我好記得咧，即係我 form four 嗰陣時睇咧，係記到今時今日嘅。 哇！咁頭先咁講咧，咁但係羅素本身係一個，佢就好反一個形式咁樣啦，即係反啲外在啊，又反啲組織咁樣啦。 即係我哋今日講嘅， 好反 對係反建制嘅。 咁但係佢又係咪一個反一個精神咧？即係佢會唔會本身反唔反對呢個基督嘅精神咧？譬如話 呢個有 Cola 啦，我唔知邊度睇翻嚟㗎啦。 係， 就係話佢係一個咧。如果你英文大家都知道 Antichrist，中文我哋就好難有嘅，即係反基督嘅人，因為基督佢其實代表一啲意識形態噶嘛。但係咧，啲人咧就稱讚阿羅素咧，或者叫做叫阿羅素就係啦，一個最具有基督精神嘅 Antichrist 嘅反基督嘅人。 反基督嘅人，咁你係咪 oxymoron？ 即係好似話自相矛盾。 自相矛盾。 其實唔係，佢對人類嘅關愛嚇，對知識嗰個追求，對。社會對各方面咧，佢根本上係無私付出嘅。即係正如咁講，佢因為係反對嗰啲形式嗰個宗教啊、教會啊、對道德啊、對婚姻嘅觀念咧，佢喺美國受咗一個少少嘅挫折嘅。如果喺外邊人嚟講係大挫折，所以嗰個網友都寫羅素嘅一生係悲慘，我都拗曬頭喎，點會悲慘嘅生咧？佢又坐監啊，又俾政府打壓過啊，又俾個學校踢出嚟㗎。所以而家陳文敏事件都係小意思啊。如果以當年嚟講嚇。當年嚟講，羅素咧基本上喺美國應該係紐約大學就有 教授嘅， 教授嘅， 聘請佢做教授。 聘請嘅，點知就係個教會主導就撥一啲嘅 傳媒啦、報紙啦， 撥傳媒，唔係撥一個學生嘅家長。 哦，係啊， 學生嘅家長就去投訴，喂，呢一個冇道德嘅人點能夠嚟做教授？ 我哋叫荼毒我哋嘅下一代啊！ 係啊，即係你聽落去，喂，好似世界上啲橋嗰啲渣橋啊， 永遠都一樣， 永遠一樣嘅渣橋仲係有喎，咁。但係嗰陣時，亦都雖然美國咁開明，我諗係1950年。 佢地區法院咧呢度講啊，其實唔係咯，好早啦， 1939年，1939年咧，卒之就係 做唔成咯， 做唔成，咁啊翻返去英國嘅。 係 咁，我哋其實我哋都係太多嘢講，我哋都係啊，主持可能要係。 要逐個年份講，其實因為頭先才哥咧一講咧，即係差唔多講到全部大約率關於羅素嘅思想咧，都全部講曬啦。唔係，其實 我同佢分工㗎， 冇錯。當然係好多， 啲輕嗰啲就我講，嗰啲咩啊，係嗰啲羅素嗰啲數學啊， 我係都講唔到 啊，講唔到㗎嘛。佢除咗人生嗰個態度理性嗰樣咧，就係我哋都識啦。係，但係佢其實喺嗰個成就學術成就係好高嘅， 好高嘅。 咁一間 Eddie 要 touch on 少少㗎，要。下一排啊嚇， 好啊，好 主持繼續。 咁咧就不如我你知道啦，我即係呢個咁嘅節目入面咧，都係好我哋叫做係 fact heavy 嘅嚇，因為我覺得事實一定係要有咗先嘅。咁我哋講翻咧，其實羅素咧個英文名就叫做 Bertrand Russell。咁 Bertrand 呢個字都好有趣嘅，因為其實係好少人改呢個名嘅， 好少啊。 係你諗下，就算外國也好。我哋香港更加少啦，你有你幾可有聽人叫做 Russell， 其實係個 surname 嚟。 係啊，所以我改唔啱㗎，係啊，我改唔啱。 但都冇所謂嘅，英文有時好寬鬆嘅。 但我做過 search 嘅嗰陣時冇 wiki， 但係我嗰陣時係查字典，因為咩咧？即係 佢用係做 surname 又有，用佢做 first name 都有。 多兩個例子咪係咯 ，Russell Crowe 咯，係咯， 卻羅素即係已經好耐咧，啲嘢都唔熟 噶啦嚇。 曾經做過即係蝙蝠俠嘅 第三集嚇，即係打踢走咗 Batman 嗰個。 咁樣咧就係個羅素就係 surname 啦，就好似呢個哲洛加一樣啦。但係羅素高爾 ，Russell Crowe 就係一個 given name 啦嚇。咁但係咧個 Bertrand 呢個字咧就 Bertrand 係比較罕有嘅。咁但係話説咧，你唔好理個名啊，講佢個姓先啦。原來佢呢個姓咧喺英國嚟講咧就一個世家大族，係嚟自一個好顯赫嘅家庭啊。咁當時咧即係當然嗰啲英國嘅歷史唔好講咁多啦。嗰個咩叫輝格黨啊，咩叫都铎王朝啊， 都铎 咁樣樣啦嚇。咁但係咧話佢咧原來即係幾個世代咧，即係都係有佢係貴族，佢係出身貴族啦，亦都咧佢個祖父咧曾經兩次咧係出任英國首相嘅。我睇睇嗰個年份咧，好可能就係鴉片戰爭嗰陣時咧，佢係即係佢個祖父就係英國首相嚟噶嚇。咁啊嗱，講真，佢係1872年出世嘅，就1970年嚇，70年咧就係逝世嘅 啊，97歲啊，98啊。 應該係啦， 係啊，九七九八九，好犀利。 佢係好長壽嘅。咁其實佢出世咧就係喺威爾斯度出世嘅 ，Wales 度出世。但係好不幸地咧，就佢兩歲嘅時期咧，個媽媽就病死咗。咁啊冇幾耐咧，佢個家姐咧大佢大概好似4歲咧，亦都病死埋。咁到4歲嗰陣時咧，就個爸爸都病死咗。咁即係咧4歲咧就已經係雙親都已經去世，所以嗰啲家族嘅人咧就將佢俾咗佢嘅祖父祖母。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我哋中國人，如果你話係好迷信嘅話咧，你就話可能佢個命啊好黑。呢啲黑親人都唔明啦嚇，因為咧佢祖父母湊咗佢冇幾耐咧，到佢6歲嗰年咧，佢祖父都死埋，咁所以咧其實佢基本上係由佢祖母養大嘅，所以佢受佢祖母咧係影響係好緊要嘅嚇。咁就佢本身咧，因為佢頭先係貴族啦，佢亦都係承繼咗嗰個爵位咧，其實佢係叫伯爵，叫 Earl。E-A-R-L-L 是一個伯爵嚟嘅嚇， 不過後期嘅事，佢細佬 係啦，咁佢有個哥，佢有哥大佢7歲嘅咧，就叫 Frank Russell， 叫法蘭克嘅。好啦，咁啊就係話説咧，佢當然咧喺當年就一定係受宗教教育噶啦。咁但係受宗教教育嘅時期咧，佢亦都有一段時間係好困擾啦，即係好沉迷於宗教啦，就想即係知道咁就好似即係你咁講啦，你啊即係啲人捉你去聽到啊嘛，係嘛？咁佢必然係啦。咁但係其實咧就佢18歲嗰陣時咧，佢就已經自稱話其實已經係變成一個無神論者，叫 atheist。咁但係當然咧，佢後嚟晚年咧，亦都好多時我哋咁講，其實 theism 即係有神論同埋 atheism 無神論咧，你都可以睇成係一種叫獨斷論嚟嘅 dogmatism 嚟嘅，因為你點能夠證明呢個世界冇神咧？咁所以咧，佢晚年咧，佢都會稱自己叫做不可知論者，叫做 agnostic， 冇錯啦。咁但係咧，原來講翻睇翻個歷史咧，佢話咧應該喺11歲嗰年咧，佢阿哥啦，即係大概7歲嘅 Frank 咧，就介紹咗佢咧就睇呢個歐幾里德。哇！呢個就改變咗佢一生啦，即係佢睇歐幾里德幾何咧，然後佢知道人類理性嗰個威力去到邊度啊！哇！原來一條咁樣嘅。即係叫做公理，兩條公理、三條公理嗰啲叫 axiom 啊嘛， axiom 或者 postulate 啊嘛，可以咧其實哇建構出一個咁瑰麗嘅華夏出嚟嘅咁樣嘅，哇咁佢就已經係即係話即係喺理性咧係好重要嘅咁。咁但係亦都講佢咧就到到18歲啦嘅時期咧，佢亦都開始迷上咗咧喺文學方面咧就係英國著名嘅詩人雪萊。咁呢個雪萊咧當然係大有名堂啦，佢叫 Percy Shelley 咧，因為佢個老婆咧 Mary Shelley 咧就係1818年咧以19歲咁後生就寫咗一本小說，竟然咧流傳到今時今日咧，就搬過上舞台無數次，電視無數次，電影無數次。嗰本小說就係乜嘢咧？又考下 Jeffy 先啦，一定唔知啦，係咪？係 啦， 就係 我對你 太好啦，咁 科學怪人啦 ，Frankenstein 啦，1818年啊，見到啊，就係著名英國詩人雪萊嘅老婆，佢本來叫做 Mary Wollstonecraft， 係啦， 但係因為佢嫁咗個老公，嗰個歸姓就冇咗，就跟咗老公姓，就叫 Mary Shelley。瑪麗雪萊就係科學怪人的原作者啦。好啦，咁樣咧就講佢咧18歲嘅時期咧好醒啦，就已經入咗就英國嘅劍橋嘅聖三一學院咧就修讀呢個哲學。咁咧但係咧即係跟住畢業啦，但係竟然佢第一本著作咧係一八 九六年，因為佢1890年入去大學嘅。咁即係話六年之後咧，佢已經出版第一本書，勁啊！就係咩咧？就是、German Social Democracy。嗱、呢個咧係有意思，即係話咧佢反映出咧佢好早就已經關心呢個社會同政治，亦都咧係對呢個社會公義啊。如果唔係咧，因為嗰陣時咧，其實喺德國咧就已經開始有嗰、那個即係係。Social Democratic 的 party 的初型，但是當時是被俾斯麥咧打壓的、但你不要忘記那陣時實際上應該已經有第一國際、第二國際了，但是係未有第一個嘅社會主義的政權，因為我哋知道啦，蘇聯是遲很多噶嘛，1917啊嘛，而家講緊1896啊嘛，係嘛？咁但係咧，其實即係。德國嗰陣時已經開始呢啲咁嘅社會主義運動，咁佢已經咧就去研究呢 個 movement 已經開始啦，開始。 所以佢就寫咗一個叫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啦。 但我仲記得好特別喎，我好有印象嘅，就係佢細個嘅時候啦，即係佢家庭教師噶嘛，即係佢有一個，佢有成日都講嘅，即係英國啲傳統嘅貴族有個好處就係佢嗰個教育咧就唔使俾啲學校，佢唔中學校噶嘛，唔俾啲學校咁樣咁即係標準化咁嚟荼毒噶嘛，咁啊家庭教師嘅，咁啊就佢話原來學係好多係拉丁文。但是他學拉丁文之後他自己很快就可以補到，就是學回純種英，即是純正的英文，還有寫得那麼優美的英文，當然這 些有天才的 超級的 mind。 那你說教師，家庭教師有人就說原來他的教父，你知道外國來說其實要有 godfather 的嘛，但說真的其實他的爸爸媽媽其實都是無神論者來的，所以當時他的教父不是什麼神父或者什麼，他找了一個很著名的學者，哇這個就真的響噹噹了，就是即係自由主義的一個即係開山祖師啦，啊，就是叫做 John Stuart Mill。 Mill 係 John Stuart Mill。 John Stuart Mill 原來就是他的 Godfather。 木納，我哋一般係 啦，有一個木納，但係咧如果有啲譯咧，就叫做微爾，因為 Mill 啊嘛，即係嗰個音啊，大陸咧叫微爾，即係微咧就係做微殺嗰個微啊。你因為我哋而家成日講做尼殺啊嘛，嘅尼殺理論上係啱噶嘛，但係冇人讀微敦道噶嘛，尼敦道因為 Nathan 係啱嗰個，但係做微殺。Master 叫微殺啦，好啦，咁但系咧就講佢咧，原來喺1900年嘅時期，真係好後生啊！佢都已經咧係諗到呢、這個就係嗰個叫做羅素悖論，即係或者叫理髮師嘅悖論啦。咁樣咧就係對嗰個哲學嘅影響咧，因為嗰陣時嗰個集合論啊，我哋講過無限嗰個啦，就係康托爾啊嘛，Cantor 啊嘛，咁佢就係已經提出咗集合論啦， 冇錯。 咁但係佢已經提出咗，原來係有一個不可化解嘅。悖論喺入喺背後嘅，因遲啲我哋有時間再講啊。咁但係佢1903年咧就已經寫咗佢嘅，即係發表咗一篇論文咧，叫《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咧，數學原理咧。佢已經提出咗一個思想，就係話佢覺得數學同埋邏輯咧，基本上可以話係等價嘅。 冇錯，係即係邏輯就可以建構數學出嚟。 係啦，冇錯啦。咁佢呢個係初型啦。好啦，咁但係1905年嘅時咧，佢寫咗一篇嘅文章咧。叫做 On Denoting 咧，原來呢一篇咧就被譽為咧 成名作啦， 係最成名嘅啦，係就係一篇文章。所以佢1908年咧，佢已經成為呢個皇家學院嘅院士啦。我哋叫做 FRS Fellow of Royal Society 啦，講過啦嚇， 即係 最係啦，就係 FRS。 圖靈係追封翻佢係嘛？ 我想應該是 追封翻， 追封翻， 即係佢已經是 young achiever 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 OK， 嚇咁，但係咧就因為我啲人都要休息一陣，但係之前咧一定要講一樣嘢啦，就係1910同埋1913年嘅時期咧，佢就同佢嘅一個差唔多係佢老師啦，因為年紀比佢大嘅，叫懷海特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好得意啊 ！Whitehead 即係白色嘅頭咁解喎，白頭佬喎。咁但係佢原來本身都係一個好著名嘅哲學家。咁呢個阿羅素咧就同 Whitehead 咧就合著咗一本書，三卷本嘅經啦。 冇錯。 就是叫做 Principia Mathematica， 就是數學原理， 即是拉丁文都是 咁呢一個係嗰陣時興嘅，都係咁。究竟呢本數學原理係講乜嘢咧？個重要性喺邊度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講。 好啊。